会忘掉来自美国的一个州，叫做科罗拉多州。如果你知道所谓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话，那你也可能会听到了科罗拉多这四个字，我要念得很慢才行。那是因为很多人会把这个科罗拉多啊错误的认为它是科罗拉多大峡谷的相关的这个情况。那一会儿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们来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些错误的认知该怎么去纠正，那有哪些正确的玩法在科州要进行呢？一会儿跟您慢慢道来。来，先欢迎一下我们的座上客，欢迎一下我左边这样的一位来自于科州旅游局中国代表李兰，欢迎一下 Laura， 你好。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兰，叫我 Laura 就好喽。 对，看镜头啊，对对对，哎对，还有观众朋友们哈， 观众朋友们大家也好。 是是是，那今天呢，我们在跟朋友们一块聊的之前呢，还是应该来先说一下，你看我们今天两位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啊，就不太一样。我呢穿这个以白色系为主的，代表一种淡定，带有一种冰雪的气息。但是呢，李兰就不太一样了，她今天穿的是这个科州的州旗上面那个那圈红色的红，哎，这个红色代表了他们在科州的一种烈日骄阳，以及相关的300天的好天气，还有这种火热的户外激情。 没错，而且我想请大家猜一下，听众和观众朋友都猜一下，科罗拉多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这个有点困难了哈，到时候咱们去慢慢慢慢的解释。咱先把这个互动话题先抛出去啊，大家可以猜猜看，这个科罗拉多这个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怎么来的？ 怎么来的？ 能不能提醒各位一下，有没有什么跟英文有关系的？ 和颜色有关系。 哎，对对对，快跑！ 跟西班牙语，跟西班牙语。 好嘞，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要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大事件，来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好了，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那今天的这个大事件是什么呢？刚刚我们提到啊，要去这个科州去旅行，去感受一下生活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伙来说一下，如果你不想说被别人称自己不是个潮人的话哈，你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在5月18号到20号的大事件。这个要宣布一下大事件啊，我错过我们今天内容怕是要告别潮人圈了。那是因为从5月18号到20号呢，2018 MTA 天墨音乐节要重返地球了。这是一场混搭了新潮音乐、跨界科技和前沿艺术的风向标式的音乐节。那么包括会有李荣浩啊、李健啊，还有像是赵雷、毛不易、 Tellflow 还有猪等等，各位啊都会各路优秀音乐人罕见同框。马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们带你一起去沙漠里边感受一下天外来客什么样子。怎么来去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很简单，马上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离近一点，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之后进入直播间即可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是一档旅游节目哦，你在听吗？你在看吗？我在等你哦。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旅行的这个单元啊，相当的厉害。那是因为今天我们要来到大洋彼岸，到美国去玩一玩了，到科罗拉多州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的味道。其实呢这个李兰跟我一样啊，我们都是曾经去过的人啊，我们还是有很不算很有吧，我起码不是很有，但是我有发言权，是吧？那今天李兰更有发言权一些，所以说能不能给我们来先做一下大概齐的扫扫盲啊，关于这个科罗拉多是怎么个情况，在什么个地方，能不能先帮我们去了解了解看？ 好， 来， 那科罗拉多州，因为它名字比较长，我们通常就把它叫科州。 哎，科州， 科州的位置它 是不是皮蛋瘦肉粥，也不是小米粥， 是科 州。科 州对、它的位置其实是在相对美国 西边，但是靠中西部， 中西 部, 中西部 对, 对， 上面是怀俄明，左边是犹他，然后下面是新墨西哥，然后那在整个科州，其实最主要的是有一条山脉，就是洛基山脉，在从 Rocky Mountain 对，从科州、 right. 这样穿过来，然后还有一条比较著名的河是科罗拉多河，然后之前我们刚开场的时候，小航说的一个问题，确实经常出现，大家说我经常有时候我在宣传哈推广我们科罗拉多旅游的时候，我是问有没有哪一位嘉宾到过科州呀，或者了解过科罗拉多，说下面就有人 举手啊，说 我 去 过， 我去 过 哪儿啊， 对，然后呢他就说 我去过 科罗拉多大峡谷，然后我就稍微默默的流下三条汗，然后说科罗拉多大峡谷其实并不在科州，它是在那个 Arizona， 在 那个 亚 利桑 那 州，但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它是由科罗拉多河冲击而成的一个大峡谷，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并不在科州，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下次再说到科罗拉多州可千万别说我去过科罗拉多大峡谷，那是完全两回事儿。 对，所以这个扫盲给我们大概其介绍完了哈，这个大概的位置我们刚刚我们也通过图片去了解过了，这个位置算是美国的这个中西部的一个心脏地带了， 对，没错， 而且它的这个交通非常的发达，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知道科州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城市叫做丹佛， 对， 如果你是一个飞行爱好者的话，如果你常飞美国的话，我相信没有人会不知道丹佛这个城市它的机场有多么的重要，在美国的地位当中， 是 吧，是 美国第六大机场，非常繁忙的一个机场， 没错，而且航站楼多到你数不清楚，就是特别特别的复杂， 对对 对, 对， 而且呢，这边的航班的繁忙程度哈、你就会说你在机场周边，你随时往天上一看，就有飞机， 没错没错， 从早到晚的不间断， 对， 那这是在这个州以来的这样的一种看法， 对， 其实呢对于我们游客来讲，对于科州啊还是说实话啊有点小陌生， 有点小陌生， 对对对，能到底玩点啥，是吧，包括咱这个季节啊，夏天嘛怎么玩，冬天又怎么玩，能不能给我们来做一些大致的介绍呢？ 好呀，虽然说我们就是中国的游客对科罗拉多州还是有一点陌生，但其实它在美国人民心目当中是名声在外，因为它是非常受美国国内的人民喜欢的一个一年四季的旅游胜地。那我们先说它最知名的，它冬季的滑雪是非常受欢迎的，那在美国最好的滑雪场，从最高端到最亲民，最亲民的到最专业的滑雪场都是在科州，而且科州的雪季特别长，它一年有超过六个月的雪季，就滑雪的时间有超过六个月的时间， 就是一年里边可以滑半年， 对对对，像去年2017年是比较明显的，是它五月份当时又下了一场大雪，然后呢他的那个滑雪场开，他跟我们说开业要开月的开业到六月底，我们就说哇这太难以想象 了， 六月份你还可以滑雪，而且呢虽然说他雪季非常长，但其实在科州的城市它的温度温差其实并不是很大，它冬天不会特别冷，也就基本上是像丹佛基本上和北京温度差不多，比北京稍微再暖和一点点，然后就是说冬季啊，夏季呢又不是特别冷，因为它整 也不热， sorry 夏天不热 sorry 夏天不热， 冬天 不冷， 对没错，是为什么，因为丹佛这个科州是全美最海拔最高的一个州， 最高 最高的海拔，全美50个州当中海拔最高的一个州， 这我还头一次 头一次听说啊，你可能有一些 会有高反啊， 没 那么高是吧， 有个别，你比如说你要是那个去 hiking 啊，去徒步图啊，爬得很高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哈，但其实没 有，到落基山顶上的话可能会有一些， 对，所以呢它整个就是海拔非常高，所以它全年的这个日照的天数也非常长，大概有300天几乎都是晴朗的，所以特别适合我们北京的游客去洗洗肺， 好嘞，没问题，一年里边12个月10个月是大晴天， 对没错， 这多好啊， 所以冬季呢就是去滑雪做好多雪上的运动，那夏春秋都可以去玩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科州是以户外运动知名的，有攀岩，有骑车的骑行 啊、 然后比如说有漂流，然后有骑马，和科州的骑马也非常出名，然后各种各样是 我觉得倒有极限运动，但是有非常多适合我们普通人去亲近大自然的这样的户外运动项目。 你看啊，这种亲近大自然的运动，其实我们这两天啊，不包括我们这两年一直在说， 嗯， 你看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公园也好，还有一些运动方式也好，我们老说这个大自然如何如何亲近，但是我们总会忘记，就是说我们在接触大自然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什么安全问题啦等等注意事项啊什么的。在科州这边要接触自然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或者是危险性呢？我们要放在前面，安全第一嘛。 对对对，那就是它那个国家公园，它科州有四个国家公园，都非常好，但是非常原生态。然后你如果去的话，比如说你一家人或几个朋友四五个人，其实你是可以预定一个导游，让他带着你转，或者让他带着你去徒步。如果你是没有野外徒步经历的人， 就是自己不会说因为自己不太入门而是迷失在丛林当中。 迷失是一方面，我是非常希望就是推荐大家要找一个当地的这个 向导 、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非常原生态，各种各样的动物都有可能出现。 真的呀， 对，所以它特别是级别比较高的那个就是徒步啊、那的那个 线路， 它因为它是定级的，它 green 的绿色的就是初级者，然后中级、高级，比较高级的它真的是走的都是非常原生态。然后我们当时向导就说，哦，这里有可能有路，那是肯定，你就真的随便，你初级道就能看见路是没问题的，但稍微有一点危险呀的动物呢，就是也会出现的。 哦，那我们就是听话就行了呗。 对， 人家让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人不让去的地儿我们就坚决不去。 如果你是初级水平，你就不要去挑战高级的水平， 别冒那个险，是吧？ 对， 毕竟是在野外当中。 对，还有另一点就是科州旅游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好像是中年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一定要拿着水瓶子。 拿个水瓶？ 因为它海拔高，非常容易就是缺水。 哦，要多喝水。 多喝水，而且它日照很充分，就是你皮肤散发的水分也会比你在其他地方要更多。 容易被蒸发掉。 对，容易被蒸发掉。而且它海拔高，如果你缺水会有高原反应。所以每次去的时候，像我们旅游局总部那边的说，哦，你要一直不停的喝水，一直不停的喝水。对，是这样。 所以你看哈，这个基本上几点要素我们就已经明白了，我们就做好了要去科州的一些个基本的准备。背了，那下面时间的话呢，我们觉得啊，应该要咱们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关于在科罗拉多州到底该怎么玩，哪些城市是必玩的项目，我们也会通过一系列的相关的照片还有视频，跟您呢去慢慢的分享一下。这样，我们来一开始呢，先看一段这个短视频，看一看科州怎么能够叫醒我们沉睡的心灵。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当中。这是落基山脉是吧？ 对，没错。 落基山脉当中有花、有湖、有绿草。 How do we move through the world？ 对， 这个山脉给到我们就是很宁静的一种质感。 对，然后看远处的那个山，它就是微微泛着红色。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一下科罗拉多的意思？ 没问题，我觉得现在可以把那个科州科罗拉多这个四个字的意思啊，给大家去讲解一下了。 对，这个科州的科罗拉多州的名字是来源于西班牙语，它当初是18世纪的时候由西班牙人发掘这个地方的时候，把它命名为科罗拉多，它的意思是带一点点红色。因为在科州大部分的就有很多的，不管是山或者是峡谷，它的地貌都呈现的是红色的，有橘红色、深红色、棕红色，它都是红色的。所以呢，当地人非常喜欢这个名字，他觉得代表了我们的热情，代表了我们的一种真挚的生活状态。 是，所以说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就能够代表了我们每一个去往科州的人们的一种生活的向往，和当地人们的一种最最最最朴实本真的生活状态。 科州非常朴实。 对， 我这中国游客如果去的话，真的在科州体验的是真真正正的美国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吧。 没错，民风特别的淳朴， 没错， 特别的实诚， 没错。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都会说，哎，跟当地人接触没什么门槛， 没有门槛， 你跟他们啊想聊啥聊啥，然后呢他们问你什么问题，你就跟他们回答那些个最家常的话题就行了。 对， 对， 而且就是他们特别愿意交朋友，你在小酒馆里啊，你在那儿坐一会儿啊，他就给你就是服务员首先就先跟你 聊上了， 聊上了，介绍我们这怎么怎么回事。哦，我们这个餐厅还养了一只宠物的鹦鹉，我上次去讲了一下这个鹦鹉的来源怎么怎么。他特别喜欢跟他不觉得没有什么陌生感，就是在柯州。 他那是不是因为人特别少，然后没人跟他聊天 也有一点，而且他的柯州的人相对比比如说纽约呀或者是加州这些 东西海岸地区的人们， 他的人们会就是从这个怎么说，就是来源上讲其实更单纯，他可80%都是白人，然后华裔啊或者是其他族裔的人占的比例就会小一些。 哦， 所以他文化相对是比较一致，不像是有些是大熔炉，我们各种各样的文化都包容在里面。像柯州相对就比较一致一些，没有那么多的就是需要去包容的 割裂感没有那么强。 对， 对， 对， 对， 所以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当地的一种文化的多元融合。那我们作为游客来讲就更没有距离感啦，也可以抛开一些我们这种所谓的束缚也好，还是说是担心也好哈，就去到当地你就放心玩就行，放心吃喝的。 当地人特别淳朴， 特别开朗， 对， 因为他们也是在山区嘛， 而且他日照多呀， 对啊， 心情好呀， 性格就好一些。 对，对， 你看看哈，所以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定要去一趟这个科罗拉多州，去感受一下当地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味道，也去感染一下我们自己，好不好？ 没错，没错。 这所谓叫做生活的正能量，从这样的一个有天天日照的科州开始。 没错。 那这样，刚刚一个小短片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了关于他们当地人们的一种最平常的生活状态。我看还有这个一块儿喝啤酒的啤酒馆的一些个朋友们哈， 是， 还有这个骑行的， 对， 还有泡温泉的。 是， 刚刚我没有听到你说这个地方还有温泉。 哦，对，这个是在柯州有一个 Spring Loop， 就是温泉带，是一个环状的一个带。那整个在这个环状带上都是有温泉的，所以呢， 地热资源很丰富， 地热资源非常丰富。然后它那边是有就是大型的温泉。其实我感觉你去过吗？ 我去过那个Glen 什么 对 Glenwood 对 Glenwood 对对对， 你去那个温泉了是吗？ 我去那个温泉，那个比较大一些， 像游泳池， 像游泳池一样的大温泉池。对， 我第一次去 一下就发现水是热的。 对对 对， 对，我第一次去的还蛮震惊的，我说这个是温泉吗？怎么看起来像 游泳 池一样？ 对 对对，那是非常大的。那它也有更加就是舒适或者优雅一点小小的，也有这种温泉。对，整个地热资源在柯州是非常发达的。那就是我就讲一下美国人当地在柯州他们会怎么玩，他冬天滑雪。 我就想听听看人当地怎么玩的。 当地怎么玩？ 就是别老让我们都当成游客，到那以后的话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对吧？我们要玩当地人玩的。 对 啊，来， 当地人很会享受生活， 肯定的。 他们是这样，先呢滑雪，然后他可以在上面，就是在雪场上面，他就那个露天的餐厅啊，他们冬季他们不觉得冷，喝着这个热巧呀，或者喝着热咖啡，然后就在上面吃。然后一天的雪大概4点钟滑完了之后呢，他就来到温泉，就进到温泉里 面。雪山下面就是泡温泉的地方。 对，雪山下面 度假村。 对，有这样的，不是所有的都有，但是有，你可以如果感兴趣订这种。对，然后还有呢，春夏的时候什么呢？在柯州打高尔夫球，高尔夫球爱好者。仔细听好了，一定要去柯州打。为什么呢？因为你将特别有成就感。 为什么呢？ 因为它海拔高，它球飞得远 啊。真有这样的道理？ 真的是这样。 我倒还真没体验过在高原打高尔夫球什么样的感觉。 在高原打高尔夫球， 就是你平常能打多少码？你到那里的话能这个 你平常100码，对，你就120-150。对，没错。 这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换了新的地方以后，激情被迸发了以后， 对， 可能就是超水平发挥也有可能。 所以在柯州，它的那个高球啊，高尔夫球的球场也非常多，有几十座，也非常受欢迎，是美国很知名，他们国内人经常去那儿会打高尔夫球。 哦，那肯定他们这边那个，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其实美国的高尔夫球非常非常的普及，很公众化， 对， 就是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那种很高大上的那种豪华球场，不是的哈。 就确实那种很简单的，所以价格也很便宜，是吗？ 对，它有高档，您想去高档也 有， 就是你也进不去。他说我是会员制的 、嗯、 对，我那个你不交我一年多少钱，或世袭制的，你爸爸没在我这儿打过球，你也不能在我这儿打。 还有这种， 美国是有这种的，对，但是它有很多的也是就很平民的价格。 嗯， 就像我刚刚我们讲到那个科州的滑雪，其实科州的滑雪就是比较知名的滑雪场，像阿斯本那个小镇，或者是 Vail 那边，它是有非常高端的， 嗯， 有这是李嘉诚一家说他们冬天去那儿就会包那一间酒店， 酒 对， 我以为包个场而已，没有。人家包个酒店、就是、 包个酒店，然后也有非常亲民的、非常亲民的价格、而且设施非常棒、 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很多 new couple 就是像80后呀，就是这个还是很有这个运动激情，然后但是已经生宝宝了，是不是感觉哎，我带着宝宝去滑雪好不方便呀、 嗯嗯、 它有什么呢？你可以托管， 托管宝宝， 对，托管宝宝， 宝宝寄存处， 寄存处，然后对，然后父母你就玩吧、嗯、你愿意怎么滑怎么滑，然后滑下来之后，比如说像5、6岁你宝宝可能也可以滑的时候、嗯、你可以给他聘请教练，科州的教练他在旺季的时候哈、啊，就特别是那个冬季的时候，他有双语的，就是他因为会有一些中国，对，会有一些中国游客已经过去了嘛，他就会有一些双语的教练，但比较难定，而且科州的教练非常好，他们有一些是退役下来的，这个奥运会当时就是不管他们 参赛的人 有没有参赛，至少备赛奥运会的就很高水平的这种教练也有，对， 我们可以放心的去跟他们好好学一下。 对，而且在科州滑雪，真的，如果你只是稍微，而且稍微提前一点订、 嗯， 它的费用几乎和你在北京周边滑差不太多。如果你不订特别高端的话， 我怎么不敢那么相信呢？其实这是有你亲身的经历的。 对，没错、嗯，真是这样，真是这样。 哎呀，我觉得你看啊，这个玩法这么多，那我觉得咱们得要一样一样来去说了，因为你看这个玩法呀，还是要得去亲自去体验。咱们呢，下面时间啊，得要去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啊，通过一个一个的城市或者一个一个的这种的脑海当中的印象或者是回忆，去捋一捋你心目当中的科罗拉多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跟随李兰的脚步，跟随我们的脚步一块儿去往科州，去体验一下当地人们的生活的味道呢？我们要稍微的休息那么一下下啊，在我们的半点资讯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关注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直播间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内容。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关注活力982收看我们的一直播上面的视频直播。好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确认过声音。

丹佛首先刚刚我们也提到它全年气候是非常好的、另外呢丹佛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有人文气息的城市，它整个城市当中都是被各种各样的艺术品环绕着，这些艺术品都是公共艺术设施，就是大家走在逛街的时候随时随地身边有一个雕塑， 对， 或这边有一个比如说我们上次去的时候还可以试弹的钢琴， 没错， 对，路边你都可以看到这些五彩缤纷或者是非常有艺术感的设施。 你看到啊，我们这个准备要看图片了哈， 对， 这就是在最著名的十六街当中的这个步行街里边的一些个随意的摆设，看到有 wonderful 一个拿集装箱做成的一个喷绘质感的一个街边的造型， 没错， 就很好看，很潮流。它其实背着它的背面，正面是个小的一个，好像我记得是个小的饮料店 哦， 哎，很有意思， 水吧， 对，水吧。 那丹佛就是它在公共是就是公共位置的这些艺术品，其实是它城市有一个项目。它就是通过税收呀或什么，它形成了一个基金，那市政府就用这笔基金去为当地市民去造福，然后为大家不断的更新它的这些艺术作品，在室内摆放一些是在不断的更新的。 你看啊，这照片还记得不？ 记得，记得。 当时我们在街边弹这个随便都可以弹的钢琴， 对， 而且他们这个就是在就是很自然的摆在街边，不止这一架，有很多架钢琴是一字排开的。 对，没错，没错。 这个我觉得就是让我意想不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施？它不怕有什么风吹雨打呀，也不怕有什么。 它没有，它300天 完全没有，而且维护得很好， 维护得很好 这个设备。 而且当地市政府就是借此也是要鼓励一些，它好多作品都是年轻的艺术家的作品，要鼓励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做艺术家去继续坚持自己的爱好，坚持自己的理想。 所以你看，它这样的一些公共的文化艺术设施，就能够造就很多的这种街头艺术。 对， 它算是政府去鼓励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发展， 没错， 所以能够让我们看到它整个的这个城市啊，是看上去听上去觉得哎呀好像还挺老的，但是并没有，还挺青春洋溢的。 对，而且它就是不同于我们经常见到的我们印象当中的美国的那些城市，高楼大厦林立， 摩天楼啊， 对，动不动就100多层、什么60层都不算个事儿。 高楼我们见多了，北京有，上海也有，哪都有。 其实在丹佛它的特别高的建筑相对是比较少的， 对， 然后它整个一个城市的氛围展现的就是很有艺术气息，然后节奏呢，你来到这个城市，你的节奏就会慢下来，去享受它的慢节奏，享受这里的生活。 你说他们这人慢节奏的，生活慢节奏的，他不耽误事儿吗？ 跟我们跟总部对工作的时候感觉还好， 还好，就是他们觉得还， 但他们心情，他们心情都非常好， 心情好。 我们每次跟总部，比如说打个电话会议什么的，永远都是爽朗的笑声从电话那头传来，就是永远都心情非常好， 特别的开心， 特别开心，对， 太好了。所以说呢，我们未来我们就可以去感受一下丹佛这样的一种爽朗的质感。 对， 来，我们再来看几张图片，这是我们在丹佛的街头发现的丹佛的游客信息中心里边的一个小画册，就是 The Mile High City Denver， 关键是它的游客的这个图册是中文版的，特别好， 这有我们的贡献，有我们中国办公室的贡献， 是是是是，关键这里边能够看到很多很多，包括当地的一些按照节令所进行的区分的一些文化活动啊， 对， 一些吃吃喝喝的优惠啦， 对，没错，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而且丹佛其实如果游览丹佛，我给大家推荐丹佛的艺术博物馆是一定要去的，特别是有孩子的可以真的可以带过去，留出甚至一天至少半天吧，我觉得至少留出半天时间让孩子在里面玩，因为那个博物馆不像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博物馆，你可能可能带个那个讲解器你就游览一下，就它里面有非常多适合小孩子参与的互动区域， 要参与，要 参与，你都可以动手，它有的是体验地震的地方，就是它模拟的一个地震你去体验，然后有的是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刚好那天下午是一节 裁剪课，服装设计课。 服装设计课， 对，就是在他那个都是小孩子，然后老师去给你讲啊，让你动手，让你发挥你的想象力，他有一些材料在那，你随意怎么做都可以。 哇， 然后这些信息呢，你可以提前就了解，你可以在网站上了解哦。比如说我是8月15号去，那我8月15号下午哦，刚好他有这个小环节，我可以带我的孩子过去。 嗯，提前预定吗？也是 不用预定，基本上，可能会有需要，但大部分不太需要预定。 嗯， 在网站上都可以找到详细的信息。所以这个是我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丹佛的各种各样的博物馆，不仅仅艺术博物馆，还有不同的博物馆，都 就是特别适合亲子体验的东西。 亲子体验，对，而且因为丹佛整个城市它就比较重视这种文化的氛围传播，所以它市政府下了很大的心血去把它丹佛的各种各样的博物馆都建得非常棒。 所以他们很愿意把一个一个这种文化主题给它拎出来，让整个的主题变得更加鲜明一些。 对， 我们其实通过它的城市建设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种用心之处哈。 对， 来看，这是他们在游客中心里边，这个是游客中心里边的一个算是 就是 礼品店， 对， 还是什么？ 就是信息也算咨询 查询亭， 对， 嗯， 咨询中心吧。那个、 你可以拿图册，也可以买当地的纪念品， 对， 也可以直接上网去查询。而且它的纪念品繁，这种品种繁多哈，就可以看到有从衣服到用的，到吃的、穿的，到一些小摆件纪念品，什么都有。而且的话，你就会发现整个的这个游客中心里面的色调会很舒服， 对， 它不是那种说啊大白灯照着，然后就感觉特别像一个综合信息办事大厅似的哈，并不是， 对，没错， 对， 没错， 很舒服的感觉。而且它在我当时记得就是一进这个门以后，它的顶棚上镶了。掉了好多辆自行车，代表什么意思？这自行车？ 因为我应该是骑行，对，因为在科州，在丹佛，整个骑行是非常，受追捧的一个活动，运动。因为首先它环保，其次呢也是就是真的科州人太热爱那个户外运动了， 户外运动， 对， 所以而且他们还把车都漆成了红色 啊，科州的颜色， 科州颜色嘛，他们处处在想把这样的一种他们的运动精神，他们的生活理念去推荐给来到这里的游客朋友们， 没错， 对。 然后到丹佛还可以逛逛街，丹佛的那个就是它市中心其实不是很大，有一片那个商业区， 对 对，然后里面大家可以找一些科州当地的品牌，那个我自己就买了一副墨镜，它就是科州的当地的设计师设计的，其实他们的设计师反正就是做的一般都是有一些环保元素，我的那个眼镜的 纸的， 我那个是好像竹的， 竹子的 、哦、对，然后都做的蛮不错的，所以大家可以逛逛街。然后到了丹佛，这个不可能不提到的是什么， 是什么， 考考小航。 到丹佛的话，我大概知道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啤酒，另外一个呢就是恐龙。 恐龙可以，还有一个呢，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在不在丹佛市内，是开车大概15分钟、20分钟。 那我知道了，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著名的一个音乐场地，而且是跟这种红色的颜色也是密切相关的一片叫做红石音乐场的地方。 对对，对， 这地方当然我们都亲临过了。 对。 就是真是极美的， 极美的，它是特别神奇。就是我们到那时候，我自己当时的感受就是震撼，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怎么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拢音的 一个、 就是、 场地或一个区域这种东西？ 对，然后有照片吗？ 当然有， 它的那个是一个天然的一块高，大概有个。90米的一个岩石，然后他为什么在这儿建了一个剧场呢？是因为他这个岩石这块高高的这一大片石头是能够天然起到拢音的作用。 没错。 对，所以他很早，特别早，好像是1920几年吧，第一支乐队就在这里演出了。然后呢，这个丹佛的市民哈，丹佛的市民也是活学活用，把这个红岩剧场利用的非常棒。他暑期几乎就不是暑期，就是夏天吧，从7月到9月这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 音乐节有乐队在这里演出。 演出。 对。然后大家可以上就是有网站查一下哈。 嗯。 每天都有，而且就是比较怎么说比较热门的歌手，比如说 Taylor Swift, 或者是那个。 我 你来讲这一趴应该你来讲，这个门票早早就售空 了。因为真的是你看这张片头，就是当时我在这个音乐场的前面去拍了一张自拍哈。其实这个地方的它的颜色对比度非常的强，因为当时呢我那个手机不太好，所以只能拍成这样了。这个颜色呢，这个天是瓦蓝瓦蓝的啊，而且他能够发现这个整个的音乐场周边啊，还有很多的这种健身设施，比方说有这种可以测心率的小仪器，有能够让我们知道整个的音乐场地当中能够有什么样的这个运动的器械，怎么分布的，大概才能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运动水准， 对 的一些个小提示板， 对，没错。 而且当地还会有人在这边做这个千人瑜伽， 对，这个是每周末有一个他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运动吧，特色的一个小活动，就是千人瑜伽，大家都把自己的瑜伽垫背过来， 对， 然后铺在地上，一起这个有一个比较知名的瑜伽大师带着大家一起 做 非常壮观，真是千人的。 我特别好奇，就是在最高处那些个人，他能看得见底下那个瑜伽老师的样子吗？ 听声音吧， 就靠听声音，哎，我们冥想。 对， 这样吧，我们先看一段关于丹佛的视频，之后我们再来慢慢去了解更加深刻的好玩的丹佛是什么样子。丹佛，这就是来自于科罗拉多州带给我们的一种户外的体验。在城市里边能够看到这些个景色，我觉得哇太美了。刚刚我们看到了视频当中呢会有红石音乐场，也看到了有千人瑜伽，也能够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壮观的场面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此时此刻应该还是挺兴奋的啊，看到这样的一些视频啊图片之后，觉得是不是应该可以开始去打算走这么一遭了。那其实提到丹佛的红石音乐场，这样我们来一块儿去聊一聊看当时我们的一种感受啊。你到当这个地方了以后，就给到你的第一震撼的感觉说哇怎么形成的， 嗯， 但是给到我的不太是说这个怎么形成的，我说啊，那大自然嘛肯定很厉害哈，形成这样的应该不太难。但是我估计令这个李兰不太能理解的就是说，我会去找他里边有一个小博物馆， 对对， 那个小博物馆叫什么什么名人堂， 对， 我有一张照片给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叫做 Interactive Hall and Hall of Fame, 就是在这边有一些相关的互动的一个名人堂。当时我很好奇，我就进去看看吧，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么小一个地儿，它修在这个半山腰的位置。我进去以后就傻眼了，我说他在这边有这么多演出啊， 每年的演出都会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就是隶属了这一年从开始到结束有来过多少个音乐人， 对， 多少个乐团在这个红石音乐场演出过的一个大列表。然后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有了，一直到今天最新的应该就是2018年，2018年还没有哈，等应该到2017年。 对， 然后当时我就找了一个1984年的牌子，看看我出生那一年在这边谁有演出。但是发现那会儿这个我还没出生的原因，所以呢也不太认识。对，不太了解啊。 但好像有很多知名那个 Beatles 有 特别多知名的 乐队 们来这边演出过。 对， 现在我们看到的话更多的是老牌乐队， 老牌乐队 还有一些当红的乐手们都会在这边演出。如果你会关注欧美乐更多一些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会有当地的这种新闻能够爆出来，谁谁谁又来这儿演出了，都会有。 我自己去年我记得我特别遗憾，我当时查到了有那个 Nora， 就是唱那个 Nora Jones 是吗？ 对 ，Nora Jones 在那有演出，对对对，就因为我特别喜欢他，我车里都放他的歌啊、嗯。然后，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很兴奋，我就说啊，我要去看这个。刚好那段时间我出差也在那边，就已经票就售光 了， 对、嗯，就没有了。 所以这可能就得要提前订， 要提前订，对，时刻关注他的那个，或者关注我们科罗拉多州的微博也行，他也有一些信息。 大外网应该没戏吧？ 应该没戏，对对对。 对，所以说你这种像资源型的东西，叫先下手为强，谁快谁先得。 对，所以如果有音乐爱好者，因为我相信小航的听众好多都是喜爱欧美音乐的，对，大家呢，不妨就是你一个我去科罗拉多州，或者咱们说大使跟美国的一个音乐之行，其实真的在夏季的话，你就会觉得类似于此生无憾的感觉， 就是来一个比较接地气的词儿，就是要造一把。 对，没错，因为真的你到那边，就是美国当地这个民众啊，在欣赏音乐节的时候，跟我们还是不是很一样，因为他对这个 太热情了， 而且他就像我们听中国的一些很传唱很广的歌一样，他们对这些歌太熟了，有的可能是伴随他长大，经历了陪伴了他的失恋，陪伴了他这样，所以他是很有感情的，他每一首对每歌词对旋律他都非常有共鸣，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我们俩有去有一个其实不是很大规模的一个音乐节。然后就是其实感觉年轻人好像少一些，好像更多的是 这个中青年人 多 一些， 然后就是恣意的在下面跳舞呀唱歌啊，完全不用在乎 端着一杯啤酒啊什么的。 对、 啊、对， 对， 就是我觉得他们在生活当中是不可以缺少音乐， 没错没错。 而且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一下，就是说因为人们当然他们这些个欧美人，他们的老一辈们，他们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听歌、 对， 甚至可能自己年轻时候就是一个 rocker， 对， 然后就到他们老了以后他们依然热爱的音乐，那他们的孩子们肯定也一定热爱音乐的。 对，没错， 有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传承。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的时候可以找这么一个体验。我自己是很喜欢，因为我也蛮喜欢欧美音乐，虽然不是很专业很精专，但是我觉得在现场去感受他们那个氛围哈、啊，就是真的很投入很忘我， 特别有必要，真的是而且白天跟晚上感觉是不一样的， 一样、 刚刚我们看照片当中这都是白天的效果，但是在视频里面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晚上的效果也有、 对， 这种晚上打起灯来了以后啊，这个红色的岩石、它可以变色， 对， 它的颜色是五彩斑斓的， 五彩斑斓的， 而且它那种岩石的那种这种就像是沉积岩还是页岩哈、那种一层 一层 的结构， 对对对， 特别的明显。 它的那个地貌啊，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给到我当时很大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的这个红石音乐场，它的每一层的台阶都特别特别的宽，这个很宽的台阶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一，咱们往那儿坐的瓷实不至于说是这个累的话后边人踢着你了、不太会。第二一个，我觉得它还能够有很好的防滑作用，因为它能够去那儿练瑜伽， 对， 能够在那儿做这个攀爬式的跑步运动，所以能够更好的防滑。 女性听众观众们可以去看猛男、 对对对， 好多身材超棒的，他那是他天然的 健身 中心 是的， 真的是这样、然后他们就是叫什么跳，那叫什么立定跳，然后就跳台阶， 对对对， 一直跳， 还有那种就是直接蛙跳跳台阶的， 对， 虽然看上去很危险 很厉害， 对，但是很厉害。 对，然后我上次看到一家人爸爸拿 女儿当那个叫什么杠铃 啊， 然后 一手举一个， 一手举一个，然后背着之后呢，嫌女儿不够沉，背着自己的老婆往上挖跳健身，哎呀，太佩服了。 我们这一家子都心太大了，万一要是摔了的话，一家子全磕了得。 他爸爸老壮了， 是吧？ 他爸爸像那个就是极那个叫什么那个 大力士， 不是那个电影那个 施瓦辛格。 对，类似于那种类型的。 好的，我觉得因为其实在当地看到很多的人他们是不穿上衣的，所以健身时候那些个 他健身的时候没穿 上衣，肌肉相当发达。 对对对， 啊，这个巧克力腹肌看得特别的明显，就这个时候你要到现场的话，你不想运动， 你 可能都觉得心里边觉得不太对， 对， 应该融入他们。 对，而且你会觉得我要是在这里不运动我就亏了。 嗯， 我回北京只能在健身房， 对， 我在这儿我能在大自然当中， 大自然的拥抱当中去运动一下，跳一跳这种的，在众多的这个著名的乐手、音乐人们他们曾经到访过的这个红十字会场，来一场运动比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穿越的感觉？ 没错， 嗯，哪怕有一次体验也好。嗯， 哎，我们可以说一句 IPW 的， 当然可以了啊。 今年特别巧，小航你来介绍。 对，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其实呢，丹佛作为这个科州首府，它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商务活动和这种会议活动，商务会议活动举办。那在今年就是2018年要举办第50届的 IPW， 叫做美国旅游博览会。 我们这样给翻译的 啊，对对对，嗯， 对。 那这样的一个分量非常非常重的旅游博览会，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一共参与了，算上去年是第6届，今年应该是第7届了。 嗯， 对，到时候的话，我们也会拜托李兰等等我们的这个爱好者们，在前方给我们帮我们发回一些相关的视频的素材跟报道，好吗？嗯， 好的，好的。我为什么刚刚说到运动的时候就想提到 IPW 嘛？ 嗯， 因为那个今年刚好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奥运冠军王军霞，其实他是定居在丹佛。 哦， 嗯，然后他今年在 IPW 期间呢，他会带领来自中国的参展 这个团队们， 对，一起去晨跑。 晨跑， 对。 哇， 嗯， 在丹佛， 对，就在跟着 红石音乐场吗？ 对，跟着奥运，应该不是红石音乐场，是因为红石跑过去还是有点 远， 太远了， 好几十公里。 对， 啊，对， 然后就是跟着奥运冠军来去体验一下这个丹佛的对运动精神。 太好了，而且就是作为这个主宾国啊，主办国，主办城，主办城，对， 对， 丹佛来去举办第五十届的这样的一个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大会， 对，没错， 我觉得特别的好， 嗯， 很值得，到时候我们去关注一下相关的情况， 对。 但除了这个王军霞， 嗯， 带领大家去跑步之外， 嗯， 我们在红石音乐场还能看到什么样的一些个特别的演出活动吗？ 对， 这个能给我们透露吗？包括这个 IPW 期间 ，IPW 期间， 对， 是 可以剧透， 可以剧透吗？ 我不知道，你说 可以剧透吧？因为我觉得剧透了，没有报名参加的也看不见，也无所谓了。 是啊，对， 我只好把那个视频发过来，让大家这个嫉妒一下而已。 嗯， 今年的闭幕式和会有这个 One Direction 的在现场演出， 小破团， 对，尖叫声在哪里？ 哇，他们会整个组合都。 都会来，对，嗯，我们也是非常激动，嗯， 啊，到时候看看这个现场的演唱会什么感觉，哇，就不用花钱看演唱会， 对， 开心了。 而且就是因为我自己感觉在中国看这个就是国外的乐手和乐队演出还是不一样， 不一样， 他们会发挥的更自如一些， 嗯， 他跟语言的原因呀，还有观众反应的原因，他就发挥的更自如一些。 没错，而且我觉得台上和台下的互动 对对 会完全不一样， 对对 对, 对，没错， 因为可能我们在国内看演唱会的话，就是啊，台上的在唱，台下的在看， 对， 顶多就是在这个场地做那些个粉丝们很热烈的欢呼，但是好像有点太过于冷静， 对对， 但是在国外看演唱会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对，而且大家都能把歌词都背下来，就一起跟唱呀，就是真的是有这种感受。 哎，嗯，那你是不是这回应该再学两首他们的歌，到时候可以跟唱？ 必须的， 必须的，是吧？ 对，出发之前这是行前准备之一。 对对对，这个现学现卖的，先学两首才行。对，对， 小航现在很嫉妒， 非常羡慕嫉妒哈。当然没关系，当然我们来看视频就行了。 行 啊，对，这个以后我们参加。以后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会跟朋友们再陆续报道， 对， 所以此时此刻就要跟我们的各位，如果说是有旅游业者旅游从业人员在看我们节目直播的话，我就要呼吁一下了 如果你没有参加过 IPW 这个美国的旅游博览会的话，那你可以说是痛失了这种探索旅游、开发美国旅游的这种机会。 没错， 真的是，如果说没有机会能够到现场去看一看的话，跟当地的美国旅游业者去交流的话，我会觉得像这样的机会一年就这一次，就这么五天的时间。 而且其实要说一下 IPW 的英文名字的意思， 对， 是 International Powwow， 就是 POWWOW， 对， 就是一个国际性质的一个大 派 派对。 对 对， 它直译过来就是国际大派对。所以整个活动除了有非常多的就是你在这个行业当中资源方面的收获以外，它是一个非常欢乐的。 没错没错，所以说如果你是行业从业人员的话，旅游行业从业人员的话，是不可以错过 IPW 的。如果你是游客的话哈，你在 IPW 期间去到当地这个城市举办城市的话，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旅行体验。对， 没错， 对，会更加的欢乐一些。 是是是。 好，稍事休息一下，我们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到节目里边，继续跟您分享来自于丹佛、来自于科州相关的旅行情况。我们一会儿马上回来。再听啊，一会儿见。你是左右巡航正在。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破壁十足。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观自听声，自为心之声；怒时自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自为金丝，婉转缠绵。自由行，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Makeup,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继续让我们来把这整个世界去晃动到我们的脑海当中来哈、啊！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左右巡航，我是常小航，耳边的声音来自于科罗拉多州旅游局中国代表李兰，欢迎。 大家好，我是李兰。 嗯，进入到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时段了，继续来跟朋友们分享科罗拉多的丹佛。刚刚我们提到丹佛的红石音乐场啊，如何震撼，如何去体验怎么好听的音乐，怎么好看的这个现场表演。那还提到了 IPW 这个旅游的博览会。那其实呢，这些个说是比较大型的活动，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呢比较能够让我们亲身体验一点比较细腻的东西啊，这种穿越的东西。对，我们先说这个穿越的吧，好不 好？ 我们先要到达这个白垩纪时代、啊，外面到恐龙时代去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这个跟 丹佛跟恐龙这么有缘呢？ 因为整个科州在全球范围来看，其实是数一数二的恐龙遗迹的发掘地。它是发掘出了非常多的很保存的很完整的这样的恐龙。而且在就因为这个原因，科州其实它还建了一个叫做美国恐龙国家公园。它在里面就是完整的保留了不仅仅是有恐龙化石，还有一些当时挖掘恐龙化石的时候的遗迹。比如说挖掘工人是如何下到地下呀，你也可以亲身都可以走下去，它是完整的保留了当时挖掘的遗迹，也保留下来了。 这个应该不只是个博物馆了，它应该不只是室内的部分，应该 还有室外的 很大一个片区，因为恐龙本身就很大只。 对，没错。 所以这个地方大概得有多远啊？在哪儿啊？ 在大概是科州的西北左右， 西北 左右的位置。对。 那其实呢，探索恐龙的这种东西，小朋友们特别喜欢。 对，小朋友特别喜欢。 尤其这种很神秘，我们又没法亲眼见得到，又不可能再去探索当时到底什么样。光看这个侏罗纪公园也不行啊，是吧？光看电影也到底真不真实，我们也不知道啊。哎，我们有科学为证。 对。 啊，我们也有照片为证。 对。 看看当地的照片。 对，还有一个恐龙博物馆也是很受小朋友们欢迎的。 可以看到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个发掘恐龙的这个化石的场景。 对， 包括他们把化石们拿回到实验室当中，该如何进行这个像什么 清理啊、 清洁呀、然后再研究啊，甚至是计算分析呀、等等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几张图片，这张图片其实很明显了啊，在中间的这块大石头巨石中间有一个凹槽，很光溜的一个凹槽。 对， 这个凹槽，想必各位朋友们也可能也猜到了，那就是恐龙的一条骨头化石曾经在的这个位置。然后科学家们已经把这个化石呢拿走了，就剩这么一个凹槽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对 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照片，这就是这个恐龙公园的一条小路。 对，没错。这个应该是就会往上走，就走通到一个当初挖掘过恐龙化石的地位置。 对，这个恐龙发掘其实那会儿是不是也都遍地都是这个哈？ 反正 其实挺好， 确实蛮多，就是在它这个区域内确实是非常多的。 这就是当时发掘恐龙化石的一个洞口之一。我当时记得上面有个铭文，这个铭文就是告诉我们当时这个洞里边曾经发现过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霸王龙吧，还是雷龙的一个完整的骨架的化石。然后现在这个化石应该是摆放在芝加哥那个机场，还是芝加哥自然博物馆里边？ 芝加哥自然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里边那个地儿。 但那个应该是在南达科他。 啊，是吗？ 就在科州旁边的那个州。 啊、对 对 对, 对，那个是全球最大的保存最完整的霸王龙化石。然后它叫苏，它有名字，它叫苏。对对对。 还姓个中国姓儿、挺厉害。那个，所以这边有很多这种这个恐龙开采的地方，我们都可以慢慢发现。其实给到我们的游客们来讲，体验的绝不仅仅是恐龙这个化石，说啊，这是一堆烂石头，有什么好看的啊？我觉得更加值得来去学习的东西是，在你探索这条恐龙发现小路之前，我们要跟导游学习一件事儿。就是要拿一个手巾浸湿了、然后呢围在脖子上， 对， 用来去降温。 对， 因为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烈日炎炎，很暴晒。 没错没错。整个其实它，因为它那个发掘地其实在洛基山脉，山脉上，整个洛基山脉的植被都不是很好，就没有什么植被。所以那个地方就暴热，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 暴热。 对，就已经晒的感觉 就恨不得拿矿泉水浇头，就感觉像是。 对对对。所以当地导游就教我们一个，就是你把那个小的一个棉布的，其实是牛仔 围巾， 对，牛仔围巾浸湿，然后绑在自己脖子上，这样能够让你自己会感觉稍微凉快一些， 而且特别的立竿见影， 有效， 特别有效。而且呢，就是说经常我们擦防晒霜都擦脸啊、擦这个手胳膊呀、特别忘了擦脖子和脖子后头。 小航上被晒伤， 哎呦，就晒得红的哟，跟螃蟹似的哈。所以呢，你围这么一个冰冰凉的围巾， 对， 就对你这个脖子这个部位特别的 有 保护。 对，没错。而且，其实就是这一部分科州，这如果 就是说想游览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我建议的季节就不要选择夏季去了， 是是是， 还是秋季呀、啊、或者冬季你滑雪的时候可能滑三四天雪然后再游览就比较合适、 就比较合适。或者你可以体验体验像这种啊，先看看这种恐龙化石群，探访国家公园完了以后呢，不是晒得不行了吗？哎呀好，我们奔温泉再去泡一泡，对，得劲儿哈， 那要擦好防晒， 防晒霜一定要擦好。 对，另外我觉得他那个小技巧啊，就是系这个浸湿的这个牛仔围巾、等什么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围巾已经开始被蒸发的快干 了， 说明你也该喝 水 了。 对，没错没错，是这样的，是这样，这些小技巧。 小技巧，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自己太投入玩太开心了， 对， 然后就忘了喝水，但很容易会发现自己这个口干舌燥， 是的， 然后呢嘴唇会爆裂开来， 没错， 一定要备好防晒霜、唇油、水。 对，唇油是一定要备的，因为我几乎我每次去科州出差或什么的，我的那个总部的同事啊都会给我，肯定会送给我一个唇膏，他就怕我没有带、就是在科州你这个唇霜真是必备， 就是要时刻要抹， 时刻要抹， 对，绝对不用担心会抹太厚， 对 对 对， 只要你只要是不想让你的嘴干到爆皮儿，你就得抹这东西， 没错， 真的是这样。 嗯、 你看这种的恐龙的公园的体验，其实还能够让我们发现很多的生活小窍门。 嗯，没错，挺好。 哎，挺好，挺好。 防暑降温小窍门。 嗯、对，这个是穿越的东西，我们再来玩一点细腻的玩意儿。咱们回到城市里边来吧。丹佛的城市里边，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十六街商圈。它什么叫十六街？就是第十六号街。就是这个街的号编号是十六。就是 16th Street Mall 这个地方， 对， 它是一条步行街来的， 对，步行街、 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怎么逛。 逛的话我觉得如果就是看你有什么想法，我这个那我就把购物这个话题稍微延展一下， 没问题、 因为有两种购物需求，通常要是我们想买一些当季新品啊，或者是比如说科州比较有特色或者丹佛比较有特色的设计师的这个推出来的这些产品啊，你就可以在十六街去买，而且呢一定要慢慢的走，慢慢的逛，感受这个城市的节奏啊，然后时不时吃一些路边它也会有一些小吃，就是它比较规划的比较好，就不像我们那么随意的一个路边摊，但它基本就像有一个车呀或者什么都会有卖的。然后呢时不时你还会遇到街头艺人，也会唱唱歌啊什么，让你然后你可以停下来欣赏一下，听一听他的歌曲。 这是一方面。 对。然后如果你要是想买 就是 奥莱， 奥莱 也可以， 奥莱也可以， 奥莱就不在这儿， 哦， 奥莱在丹佛稍微往北一点，很近，有一个叫 Rock Castle， 叫岩石城堡的一个奥莱也可以，那面蛮全的东西也是。 其实十六街商圈里边，就是说我们主要是体验它的这种。艺术化的步行街， 对，我感觉是。你要说真正买东西，我觉得特别值得买的就是当地的一些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就像我刚刚说那个眼镜，然后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东西。 而且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街区里面发现很多的这种有意思的设计，包括你在低头看会发现地面上面还会刻着一些小字儿，告诉你这个街区怎么回事。还有一些什么跟音乐有关的东西，包括它你在走过一些树棵的时候啊，会发现，哎，这个旁边怎么还刻着什么一些音乐的介绍？然后你路过的时候，它会响起一段音乐来的。而且还能够有这种自行车的这种租赁处， 对对对对对，这是有的。 当然，如果要真的是走累的话，你也可以坐两辆公交车，它也是可以的。 它有一条免费的公交车线， 对对对对， 穿过， 对，很有意思，就那一条免费。 对，就穿过整个十六街这个商业街，你是免费，就是它有站嘛，你就上去啊，然后隔几站下来，它是免费的。 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还为朋友们准备了几张这个照片，也可以来去说明一下这个丹佛这个十六街，包括十六街沿线和一带有哪些个值得一逛的地方。比方说这个美国国家铸币局美联储货币博物馆也都在这个十六街附近，可以去感受一下。你看这个门口很大的一个美元的这种广告牌哈，应该这是多少美元？ 一美元吧，我觉得不是一美元吗？ 怎么写着一万美元啊？ 夸张， 没有这样的 大面额的， 对对对啊，意思意思得了， 意思意思。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再来去发现很多的，跟文化相关的东西，像是一些书店啊，像是一些个小的东西都会有。 哦、对对对， 其实呢，我们在整个的丹佛的行进过程当中，最最最最最不能够错过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它在有一个地标地位的建筑物了，是吧？ 嗯、 就是叫做 Union Station 啊 ，Union Station， 对 的，对的。 这个地方，这个李兰，你应该给我们 介绍。我来讲一讲， 我们来看照片。 它叫 Union Station， 它是联合广场，联合车站。 嗯， 它曾经是一个废弃的，就已经不再用的火车车站。是这样，那个科州呢，当时的兴起，为什么有人来住在科州？是因为他发现了金银矿在这边。科州本身是一个矿产非常丰富的州， 来淘金， 对，来淘金，所以有淘金热。当淘金热过去之后，而且呢，就是科州的铁路运输是非常发达。嗯、它为什么有那个 Grand Junction 大连环？ 大连环 那个 城、那个， 对，为什么它叫那个名儿？ 对呀、啊， 因为它那儿好多的货物、金矿、银矿的运输。铁路运输都是在那儿，就是一个集散地。 对， 然后通过那儿能够发往到美国 各个州， 西南的几个海港口。 哦、 是到港口的，所以呢，就是当时在丹佛的这个 Union Station 是非常忙碌的一个车站。 嗯，嗯， 但随着我们发展了，我们现在这美国这个 美国铁路好像现在不太爱使了，已经都是 对 是 美国铁路 飞机的。 对、嗯、美国人比较习惯，如果他们出行前坐飞机，然后美国铁路目前感觉就像一个观光，他们车速都很慢， 很慢， 不像我们是这个高速。 就即便那个他们在东部的 Amtrak 好像也不太快， 对， 对， 没错。 对， 你坐过那个是吗？ 就是我没想坐那个东西， 对，也是 还是开车比较快。 对，没错，所以它整个铁路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观光线的感觉，它就开得很慢，而且它整个沿途有落基山脉的风光，有个好几个这个国家公园的风光都走得很好。然后呢，这个所以这个联合的车站慢慢就有点萧条了， 嗯， 但它还是有车定期在发。然后呢，当地的一个商人。其实还是一个女士，非常杰出，在当地非常受尊重的一个女性。她就投资，但她跟政府说有一个要求，说我可以投资去改造这里，但我要让它成为丹佛市中心所有市民都能够享受到的，都能够随意进来去休闲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 Union Station 就被改造成了一个集，首先是火车站 啊， 火车还在运营。 嗯， 酒店 休闲区 餐饮娱乐于为一身的一个综合休闲区。 我明白了，就跟很多咱们这种大型的商场一样， 类似 啊，又有酒店，又有吃吃喝喝的，还有商店， 对， 还有广场， 对 啊，就成了一个大型的商业综合体， 类似， 哎，这么个玩意儿。 然后还能坐火车，也可以进去坐， 对 对, 对, 对。然后它里面所有入住的一些店，特别是餐饮， 嗯。 这 是它的里边的样子的照片， 对 啊， 特别是餐饮方面，因为就是这个女性啊，这个杰出的女性，就说我还是就是倡导一些就是绿色生活。 嗯， 它这里面非常多的餐饮都是有机的，自己有自己的农场啊， 哦 嗯，然后自己就是每天早清晨把自己种的菜带过来， 嗯， 非常多。 我给我的印象记忆的很深刻的有一个画面。就是当时在这个车站的大厅，这个 Union Station 车站大厅， 嗯， 就是车站大厅里边， 嗯， 有一个地方呢，有一个小的小房子，这小房子上面写着 Blooming， 嗯， 就是一个花店， 嗯，对， 正在绽放的五彩斑斓的鲜花， 对对对， 在花店里面就是盛开且在这售卖， 对, 对, 对， 而且跟它的英文的名字是完全相匹配的， 对 对, 对， 就觉得哇，这个地方就是 很清新，很浪漫的感觉， 很清新。然后呢，你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在这个车站旁边的这个一楼的餐厅， 对对对， 吃一次当地人们所选择的这个早餐， 对对 对, 对, 对， 是什么样子的？ 对对对对， 来，我们有照片为证啊，一定要勾搭勾搭各位的食欲， 食欲，对， 哎，这早餐， 对， 非常丰富且新鲜的早餐，嗯，来去解释一下吧， 嗯， 上面的小碗大家都认识，这小水果，嗯。就各种什么苹果呀、哈密瓜呀， 啊， 有些小葡萄啊、菠萝呀、草莓碎呀，在里边。那在底下这两坨是 它这应该是那个叫什么？ 一坨我记得是上面是那种，就是， 水果蛋一样的吧？ 这就是荷包蛋。 对对对。 然后上面还撒了一些这个有这个肉桂粉， 嗯， 上面有 cheese， 然后下面还有彩椒粒儿和洋葱粒儿。另外一个蛋呢，右边这个荷包蛋，下边是一片这个培根。 对 对，特别的好 吃。讲到 吃， 我要 而且还是溏心的荷包蛋，对， 很符合你的。 对对对对 对。对，讲到吃呢，因为在柯州，它整个有一个我们叫一个小工程，就是美食工程，叫 Farm to Table。对， 从 农 场 直接 餐桌， 对，就是这样。 好像广告词。 因为柯州本身农业非常发达，就是它其实好多的食材呀、啊、都会外销到其他美国其他州，所以当地人是非常以我的食材是新鲜而自豪的，每一个餐厅，几乎每一个餐厅都是清晨会从农场那边把非常新鲜，包括鸡蛋，你的那个水波蛋，你那糖心的蛋也是热腾腾刚下下来的鸡蛋， 好嘞，壳还没硬呢。 对，然后这个蔬菜呀、水果呀都是非常的新鲜。 有多么的新鲜呢？来看一下清晨的阳光，然后呢，射在我们的餐桌之上，于是我们就吃了这样的一道非常好吃的西瓜沙拉。中间的圆形的就是西瓜， 对， 然后两边呢会用这种金色的小西红柿做装饰，中间是芝麻菜，非常的清新，很爽口啊。 而且我们一跟服务员就稍微聊一下，他们就超级自豪的开始滔滔不绝的，就是来讲我的食材多么多么棒啊，多么多么好。 这坨牛肉我当时真没吃了，太硬太横了，这菜啊，就是那底下有一大坨土豆泥，上面是一大块的，它这个不是那种烤牛排，不是那个，是红焖牛肉，红烩牛肉的感觉。 对对，那个、美国人吃牛肉这个我是竖大拇指的，真的太被佩服了。 当然他们当地人做三文鱼也不错，虽然当地不产， 不产， 但是他们的做法也很清爽。我会觉得他们柯州人的口味没有那么重。 对，他们因为他讲究原汁原味儿，他说我尽量不改变食材，我不会用过度的配料调料去盖住食材本身的味道。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很难得。我特别害怕就是他们用太重的 cheese， 太多的糖，太多的奶油，然后甚至用太多的这种 truffle， 对 对, 对， 然后把食物的本味盖掉， 盖住了。 因为我是一个其实口味比较清淡的人，然后呢就特别害怕，就是失去原味的感觉。 那你应该特别适合柯州，因为我觉得跟当地文化有关系，他们本身人就是很单纯嘛，所以他们喜欢的东西也是 做不出什么太复杂的菜。 我觉得不是做不出，是他不追求，他不追求复杂，他就追求我体现食物原本的味道。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图，也是一个美味啊。这个菜呢看上去就很简单，但是其实真的特别的， 你说是不是还是它食材好，所以它的那个味道都比较的，就是咱们平时可能吃萝卜或者黄瓜你会吃不出那种香味儿，但是它 对，而且它这个里面就是很简单的一种汁儿，就油醋汁儿往上一浇就完事儿了。 对, 对, 对，主要的魅力都是食材自身的魅力。 这个菜的最大亮点在于它后边这几点儿，这个烤黑的这个小蘑菇和最主要的部分就是那个金枪鱼，他拿这个金枪鱼呢切成一个大块之后，四面稍微的这个火烧了一下，然后呢再蘸上这种黑白芝麻，再这么一滚，再切成几个小块，你入口的时候啊，它能够吃到这种鱼生的感觉，还能够吃到芝麻的那种香气，还能够吃到那种金枪鱼被火烤了以后的一种烤鱼的那种特有的质感，包括鱼肉的那种弹的，这种弹牙的感觉。我觉得像这种菜就是又追求本真，又能够激发很多的灵感。而且另外一个菜，这个也很好吃，但是我只吃到了一块，都被你们抢走吃了。这个叫做什么炸大鱿鱼 腿儿， 对，鱿鱼爪、鱿鱼圈圈啊都有 啊，对对对， 然后蘸那个酱汁儿，它这个裹的这个面，我觉得跟咱们这儿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它裹的面很薄，所以炸完了以后很像鱿鱼天妇罗。 我觉得下次可以邀请你去柯州做一次 美食，是吗？ 美食专题， 来来来，我们下次再走一回啊！到时候我们要带着听友们一块儿走一次，我们到时候 欢迎听友们报名。我觉得这个小航说到美食的时候就更加滔滔不绝了， 主要是这个点儿到饭点儿、啊。 哎呀， 哎对，那其实呢，提到了美食就必须有 美酒相伴。 对 对，在壳州的啤酒是极其著名的，因为他们最早还用的是这种丹麦的工艺酿造，最早可以呢在这个 WineCoop 酿造公司里面看到，而这个 WineCoop 酿造公司现在也是壳州第一家的酿造商，而且现在也是州长的资产啊。 嗯嗯嗯， 可以在丹佛找到100多个酿酒厂、啤酒厂还有酒吧。那提到了啤酒，来这个我们要有请一下非常非常不能喝的李兰，来跟我们来说说看自己心目中的壳州啤酒。 对, 对，我呢其实我自己平时不太喝啤酒， 只喝白的。 因为你，我觉得女听女观众可能能知道，我们这喝完啤酒之后什么都吃不了，所以我喝啤酒喝的比较少。 啊， 但是去壳州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幸福，那个它可以试嘛，它可以给你倒小小的杯子，倒个七八杯啊，你都可以选，然后每杯你都可以试一下。我觉得这种哎不错哎， 就是喝那种啤酒拼盘， 对，啤酒拼盘，然后每杯都可以试。 就是说，万一哪一口或哪一杯你觉得味道不是特别爱的话，你觉得我不喝了，剩了也没有那么心疼。 因为它真的是，而且基本上你都不会有这种不爱喝的感受，我觉得都很好喝。 它关键在于啊，它在上桌的时候告诉你每种它是什么。 对。看，这个就是 各种颜色排开，一字排开，从浅到 深， 从白皮到黑皮都有。 对，而且如果在丹佛，基本上科州好，其实不仅仅是丹佛，好多地方它都会有那个 beer tour， 嗯， 就是说是一个有专人带你去参观啤酒是如何酿成的， 嗯 啊，然后你在后面可以看到它那些大大的发酵的罐子呀，然后它会给你摸它用的这个这个原料是什么样子的哈，它都可以摸得到，所以呢，是很有趣的。然后这些啤酒 tour 的这个导游也都非常的可爱，他就给你讲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事儿和这个酿酒相关的事儿啊，就非常可爱，你会能够了解到很多当地非常非常本地的文化。 嗯，我拿着一个小本本，叫做《丹佛啤酒之旅》，丹佛啤酒之路啊， 对，之路 这样的一本小书，这个小册子里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介绍，关于它的酿酒的这种酒厂在哪里呀，酒吧哪里有啊，还有像是你该怎么探索每一种的啤酒啊，在城市中心该怎么找，那该怎么去鉴别，怎么去选择购买适合自己的这种啤酒的口味，都特别的齐全，这本小书里头的内容。 对，没错， 嗯， 而且就是他那边就是它就叫手工啤酒嘛，它不是那种批量生产的，然后它做就是当地人啊，当地这个酿酒人非常的用心，它每一间它的那个手工啤酒厂，它都几乎都会有自己的拿手的一款，就是这是我的特酿，在别的地方是喝不到的。 嗯， 然后呢，它有的是混进了，比如说薰衣草的味道呀，或者是有的是混进了上次我们喝的樱桃的味道，它就是不太一样。然后你去跟他交流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的热情，因为他跟你说，他说我为什么做这一款是我的拿手的酒，是我的镇店之酒呢，它有这样的道理什么什么的，特别特别感受到它的对酒的热情。 而且就是说你还能够知道它这个每一种酒它里面加的东西，以后这种聊天是成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文化的交流。 没错， 对，以后也可以有机会让他们来到咱们北京，来到咱们中国，喝喝咱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啤酒，其实也不错， 可以 让他们感受一下。啊，我还发现这书里还有福利，最后一页居然有优惠券。 哦，是吗？ 啊， 太棒了， 对对对，打车优惠券。 哦， 啊，到时候可以去感受一把。 可以，没错。 看啊，75折，哦，前三单75折，哎呀，厉 害 的不行啊！记住啊，这丹佛啤酒之路，看来这应该是可以从丹佛旅游局那个信息中心 可 以免费拿的。 没错，没错， 太好了。 嗯，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的就是 IPA 那款酒。 嗯 嗯，就稍微涩一点，不是那么清爽。我喝啤酒就喜欢 浓一点的， 口味重点的。嗯， 就是偏黑啤那种味道的感 觉，对，偏黑啤的那一杯。 对，那我的话，要是我选的话，我当时我记得我选的是从右往左数的第五杯，就是基本是中间这一杯了。 哦， 对，所以它的味道会比较偏甜一点， 嗯， 但是又没有那么的淡，

节目当中以后会发现，哇，时间到了最后的一个时段，两个小时节目就嗖就过去了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跟朋友们来去继续探讨一下这个科罗拉多。没有大峡谷的科罗拉多啊，到底是应该怎么玩？对，再来去重复一下，其实真的很有必要跟他们再来说一下，科罗拉多大峡谷的名字，它是由来源于科罗拉多河的名字而起源而来的，而大峡谷的地方在亚利桑那州，而并不在科罗拉多州， 没错， 千万不要搞混啊！来，我们刚刚说过的美食美酒。我们下面的时间呢要继续行游其他的一些城市了。我们首先呢还是要承接一下之前我们那个话题，在科州的温泉。之前我们聊到了这个科州的叫做 Glenwood 这样的一个温泉区域、嗯、那个大到像游泳池一样的温泉池。那还有什么地方，这个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个地方、嗯、这个城市的名字就是一个泉， 对，对嗯、它叫 Colorado Spring， 所以它本身、嗯、它就我们也叫它科泉、 嗯， 它当地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温泉资源，对，而且科泉本身是科州怎么说叫科州的后花园，就是科州当地人好多都愿意，它那是一个旅游的圣地，好多人都愿意去科泉去旅游， 嗯， 它不仅仅有温泉，而且就是酒个就是它的酒店特色也非常的独特，它有非常。非常豪华的 Broadmoor 是一家超五星的酒店， 嗯， 然后呢它还有一些温泉旁的小木屋呀、嗯、然后这个就设计比较独特的这些住宿的地方， 没错、嗯、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温泉和温泉周边的元素就能够汇集在或者因为温泉而汇集在了一起， 对，没错、嗯、没错。 那么我们也来看一小段来自于科泉啊，就是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个地方的相关的视频是什么样子，感受一下。斯普林斯科泉这个地方呢因为水而得名，因为有更多的这种温泉的资源，地热资源能够让我们更加好的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大自然的感受。可以说这一个视频当中能够代表了很多的无限的遐想，因为其实我们在户外时候真的可以能够看到哇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美国的风景， 嗯， 因为其实在美国的风景有很多很多种啊，无论说是有海岸的沙滩的，还是有丛林的，有各种各样的峡谷的，还有像科州这样的一种就是原生态的这种的高原气候也有， 嗯，没错， 嗯嗯，那在科泉我们除了能够泡温泉之外还能够干些什么呢？ 可以刚刚我们说的一些骑马呀、嗯、攀岩或者是山地骑行都可以做、 嗯、 还可以打高尔夫球，然后我想想还有个动物园，很可爱的动物园也可以、嗯、 动物园也可以， 对对对， 就可以做很多的什么像是野外拓展， 对，野外的都可以 做团建什么的 都可以， 就远点， 对， 对，嗯，我就是基本上科州是就是科泉也是就是各种各样的户外活动、嗯，你 你在那里都可以找得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找不到， 就是非常的全面。 对对对， 因为当地人太爱户外运动了。 是的，是的。嗯、 那走出科泉，我们要再去到另外的一个地方了。这地方是个小镇，就是叫做Buena Vista。 嗯。 还有呢，另外一个小镇叫做 Ridgeway。 嗯。 这两个地方值得搁在一块儿说。Buena Vista 其实它这个地方，都是18几几年的时候。嗯，就已经在这里边兴起了当地的生活， 是淘金的人， 对对 对, 对， 第一代。 你发现有很宁静的酒馆， 嗯， 很宁静的铁路， 嗯， 还有很宁静的人们的设施， 嗯。 当然会发现，我当时记得是在他们的每一座建筑的这个屋檐下， 嗯， 屋顶或者是门框上方，都会有一个小名牌， 嗯， 上面雕刻着这座建筑物它的建筑年代，什么1835、1830啊等等这样的年代，很有意思。嗯，那除此之外，更加值得去关注的一个小镇，刚刚我们也预告过了哈，就是 Ridgeway 这个地方，怎么翻译啊？这地儿叫 Ridgeway， 就是 瑞植路， 谁知道呢？哈，这个小镇，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呢，这个地方有一个特产，这个、特产呢你买不着，而且呢特别贵重。是每年的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上面，每一位获奖得主们手里捧的那个格莱美的金喇叭奖杯。 对 对, 对， 嗯，那个奖杯的制造地就在这个小镇 Ridgeway 的一个工坊里边。这个工坊叫做 Billings Artworks。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记得小航当时看到的时候，听说了这个时候特别激动啊， 我当时特别的就是惊诧又激动， 怎 么可能在这种 小 地方小作坊就造 一小木屋子的 地 下室 里头造这么贵重的一奖杯？我当时真的没想到，因为我参与了好多届格莱美音乐奖的这个现场这个颁奖典礼的这个现场转播嘛。我觉得哇，这个奖杯应该是极其贵重的东西，据说一个奖杯值10万美元。 嗯嗯嗯， 啊，然后我就亲眼看到这个工坊的样子，我觉得完了，怎么能这样呢？就这么一个小工坊。 对，而且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它是停工的，它是每年只工作，就是只开一工一段时间， 就造那么几个奖杯，估计也用不了很久。就靠这么一个小的木屋的还是地下室造这个奖杯，你在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地方能看到一个格莱美的这个 logo。 对对 对的，他们也太不拿当回事了，这是当地人这个心态很就是淡定哈。 对，很淡定， 特别淡定。 当时我记得那个解说好像给我们讲了一个人，他是从哪儿后搬到这边来，嗯，所以他就把这个制造的工厂也是搬过来了。 搬过去了， 对对对，然后后来一直定居在科州，就一直都在这儿生产。 反正人家组委会觉得也 无所谓， 无所谓啊，嗯，反正都是你自己亲手手工打造。 对对对， 跟哪儿做不是做呀？ 对对对， 是吧？你给我到时候交货就行了嘛。 对对对， 你想也是，反正这个美国人他们可能心比较大啊， 对， 对他们就觉得嗯，这个做法我能认可，那就行吧。 对， 反正到时候你交的这个奖杯的产品， 嗯， 质量一致稳定就行。 对，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那个金奖杯那个金喇叭，也能够被 Adele 咔一下掰成两半，啊，也是 质量不好吗？ 我不知道，因为金可能比较软吧。 啊， 对 对，有可能。嗯。 反正这个让我很惊诧，这个地方我要再看一下这个图片。 对，而且那个小镇还有很多，它现在几乎都是大家来过来参观了。 对， 因为整个的住，因为就是已经没有淘金的人了嘛。 嗯， 然后就是年轻人也都搬到城市里去居住了， 特别文艺现在。 对，特别文艺，然后是一个观光或者回顾历史的这么一个小镇了。 对，你可以看到这些个早年间美国的农场啊，他们的淘金时代用的一些个工具啊，包括像火车头还是那样的。 对对对。 然后那个远处还有火车的这种车厢啊，包括我们近处这样一个，这个是道岔口这个标志，还有这个桶，都是长得非常的有复古的气息。 嗯， 但是就在刚刚我们这个格莱美小工坊的对面，有一家小的，也不叫纪念品店，杂货店吧。 杂货店。 你跟那淘到宝了。 对，我淘到宝了。 对。 看 看，我们来看当时你淘的什么宝。 嗯， 就当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先生两位的这个独立演讲的讲话。 对，黑胶相片， 黑胶的唱片的这个， 对对对， 这个原版的碟。 对，现在还在我家里。 对， 当时这个虽然说家里可能没有黑胶唱机，没法听， 对啊， 但是摆着也是一种成功的历史， 对，觉得很有收藏价值。 多少钱还记得？ 5美金？ 对， 5美金，对对对，5美金，对，很便宜。 就觉得不买的话就是亏了， 对， 是超着了， 对， 就是， 在那个杂货店当中众多的黑胶 当中 选的 淘的 一个，对 对， 有热爱黑胶唱片的可以也去淘一淘。 还有就是我当时拍了这么一张照片， 哦， 就是无比硕大的一个松果， 嗯， 这松果它有我的手掌的1.5倍这么长，哦，我一个手根本都拿不起来，它太大了。 嗯嗯， 我头一次见这么大的松塔， 嗯， 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当地这种 对自然生态，它都反正都是原生态的树呀，也没有像我们就是可能在哪个培育中心种完了再移植过来，它都是就是长了很多年的，几十年， 对对对， 就这种树 就这么文艺的一个地方， 嗯， 人居然很少，游客特别的少， 嗯， 你可以在这边随意的拍照，一步一景。 对，而且我记得我去的时候，他好多人家， 嗯， 自己的后花园就被改造成一个博物馆，然后他上面还写谁谁谁家什么什么博物馆，特别可爱， 嗯。 因为美国人其实他有一种博物馆情节， 嗯， 就是可能跟他历史有关的，当时都是 比较短嘛， 对， 所以他就好去积累嘛。 对，而且他可能觉得，哎，就他第一代移民都从欧洲过来的时候，觉得我们都没有什么可以。就是 承接的呀， 对， 继承的东西。 然后之后美国人他就是把所有东西都保存得很好，一些小小我们都觉得不起眼的他也都保存得特别好， 嗯， 所以在那边就看到好多个人的人家，就是一个个人他自己搞的一个小收藏， 嗯， 有的他也有主题， 嗯， 有是自行车的演变历史，有的上次我看的好像是一个煤油灯的那么一个历史的一个系列。 这种博物馆就是 就很可爱， 千奇百怪。 对对对， 就他们可能也当时经过苦日子啊，也经过这个一穷二白的时候， 嗯，没错。 然后呢，就是把什么全都留着，这个无所谓什么是不是破烂啊什么啊，就像这样的土路两边啊，能看到这个， 对，都是这样的房子， 都这样的房子， 对， 特别的文艺啊。 嗯， 这是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神秘的小城，你能够看到的就是，Ridgeway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离丹佛挺远的了， 嗯， 已经开车已经出去了， 我都记不清了，大概要个中间要停一站， 中间要停一站了， 就是从丹佛开车直接出来是不能到这儿的， 对 对， 因为其实它科州挺大的， 非常大，嗯， 对，整个这一大圈你能够发现这个从这个应该是西北东北部的这个丹佛， 嗯， 然后呢一直往西边走，在南下到 Grand Junction， 对， 整个这一圈你得有个至少5天的时间， 对，我觉得你送丹佛再玩一下，丹佛再玩一下，再松松快快，大概一周的时间比较合适， 至少一周， 对，而且非常适合在科州，非常适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资深的旅友啊，可以房车， 嗯， 如果你有那个驾照，你能驾大型车的话， 嗯， 它是到处就每一个国家公园都有房车的营地， 嗯， 营地的设施非常完善， 嗯 啊。 提到了国家公园了， 嗯， 我们就可以再说几个当地非常著名的国家公园。 嗯， 刚刚我们提到了落基山国家公园， 嗯，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还有就是科州一共4个国家公园， 嗯， 落基山国家公园非常的知名。然后它其实科拉多河是发源于科州的落基山山脉里面。 对。 然后还有大沙丘国家公园， 嗯， 大沙丘国家公园可以滑沙，超帅的，是。 跟咱北戴河滑沙不一样， 不一样，哦，是就是滑雪的板子， 嗯， 就是看起来是我就是滑雪的板子是一样的，就很帅的飘下来那种单板滑下来， 嗯， 然后还有甘尼森国家公园， 嗯， 就是黑峡谷在的那个地方， 对，就是甘尼森那个地方， 嗯，对对对， 嗯， 而且它看起来。也是觉得很惊讶吧？我当时 为什么就是真的是 黑的？对，那石头是黑的。 来，我们看看 图片 啊！咱这是一张黑白片哈，啊，我们再来看几张其他的彩色片，也告诉你真的是黑的，我没骗你。 它真的就是黑峡。 我们先看黑白片啊，黑白片可能更加好看一些。 嗯， 真的是黑色峡谷。来看彩色片，远处你看到很明显，这个石头就是黑色的，近处这边的石头也是其实是黑的。而且你会觉得整个这个石头它怎么就从中间裂开了， 对，它是河水 下面也有一条河， 河水冲击， 嗯， 就是冲刷而成的一个， 嗯， 就千百年冲刷而成的。但是就是我当时到这个黑峡这个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是站在 峡谷的顶端向下望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心都敞开了， 嗯， 就觉得在这么伟大的自然母亲面前，这么有神力的自然母亲面前，就是我生活当中的种种的一些小困难呀，或者是小波折，算什么呢？ 这都不叫事儿， 这都不叫事儿， 对吧？ 真的， 都是浮云。 对，就觉得，嗯，就是它会让你能够，真的是敞开心胸，把心中的一些渺小小的纠结的事情都甩开， 嗯， 就是眼前的景观让你震撼。 尤其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张图， 对， 在黑峡谷当中有一堵非常就是垂直的一堵石墙的东西， 哦，对对对对， 上面会有很明显的像是人工涂过的这样的一种像做的画一样的痕迹，像山水，嗯，水墨画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 这个也是鬼斧神工啊。 对，也是， 嗯， 对， 就很像是那种水流过了岩层，然后冲刷出来 的 一溜白。 对，是的，是的。 哎，这个白色的这种线条跟黑色的石头相间，我觉得太神奇了，就像是有机会的话，我特别想能够下去，然后再看看到底是什么形成这样一道道的白色。 你也可以，嗯，你可以走到下边， 对， 就很久，要走 很 长时间， 要很久很久。嗯，这是在黑峡，这是 第三个，然后最后一个叫梅萨维德国家公园， 嗯， 啊，它也是这个，其实可以多讲一句，就是科州呢。他最早啊，就是这个美国人还没有从欧洲过到美洲的时候， 嗯， 他是就是美洲原住民的一个居住地，所以在这个维德国家公园当中，你是可以看到大概在公元前7500年左右的一些美洲原住民的一些生活遗迹， 嗯 嗯，所以其实，在科州现在它还有一些就是保留地，就是印第安人的保留地。对， 那些保留地我们可以去参观吗？ 可以。那保留地就是，啊，也是开放的。 哦，开放的。哦， 不是， 我以为是不可进入， 不是 自己养生息这样的。 没有。所以呢，这个梅萨维德这个国家公园，它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嗯， 所授予的这个世界遗产之一。 哦， 对，它就是有非常早的，嗯，怎么说，人类倒不至于人类吧？我觉得就是当时的土著人生活的遗迹， 嗯， 生物。 所以这种保护起来了以后，我们也是对于这种印第安人历史有一个更好的这种追寻的可能。 对，我觉得是一个文化的了解吧。 嗯， 嗯，当时的文明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这是第四个国家公园。 对对对。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就是这个叫做 National Monument， 对， 这样的一个国家纪念碑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 其实光听名字根本不知道， 听不懂是什么意思， 什么东西啊？这是对吧？哈，嗯， 它这个字面翻译是National Monument， 字面翻译是国家纪念碑，但其实我们通常都说国家纪念公园， 嗯， 因为它也是一个公园的性质，只不过它没有被授予是国家公园。 嗯， 然后在科州是有八个，我就不给大家都 不一一列 数 了， 列 数了，时间没那么多了。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叫 Dinosaur National Monument， 就是恐龙， 嗯， 就是恐龙国家纪念公园，对，是有恐龙博物馆，也是在那边，嗯。对， 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啊，对，还有一个 这个特别明显的一张图片， 对对对， 这个。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国家纪念公园。 对对对， 对，我们会发现这种的岩石啊，特别像张家界。 是， 可能当时是阿凡达也跟这儿取过景，也有可能。 好多电影都在科州取过景，什么变形金刚，还有什么来着？好多的电影都在那个，嗯，在科州取过景。嗯， 所以说，像用这样的一些个自然风光形成的路线， 嗯，嗯， 我们可以去探索整个的科州， 对，没错。 而用那些个美食美酒这样的路线， 嗯， 我们可以呢去尝遍科州， 嗯，没错。 但是啊，我总觉得吧，在尝遍这个事儿当中，还有另外的一个议题，就是甜品。 哦， 甜品不得不说呢，就是我们如果你吃过美餐的话，都会知道，可能美国人非常能吃甜食。 没错， 尤其是冰淇淋。 对， 这个当地的冰淇淋很有名气，曾经我们就排长队半个小时，就为了买这个冰淇淋 Little Man Ice Cream， 就是叫 小人儿， 小人儿， 小人儿冰淇淋 是非常出名，在当地非常出名的一个 ice cream 品牌，大家都在那儿排长队。 可以看到那个伞底下它是排着 S 弯那种的。 对对对，其实我们当时有一点，哎，为什么要排队买冰淇淋？但吃上了之后觉得，哦，是应该排队来买这个冰淇淋。 上面有这相关的价格能看得到，很有意思啊。这个 handmade ice cream and this and sorbet， 这个就是手工制造的这种冰淇淋跟雪贝，雪贝就是那种水果味冰沙，那种玩意儿，大概它是按照个儿算还是按照？ 它有碗的，然后有那个卷筒的， 两块多一个， 对， 一块多一个，最贵的三块多一个，也就仅此而已。 克州人民朴实吧， 就是真的是，我觉得他们， 而且人家是真正的排队，不是一些那个网红现象， 啊、不是。不是饥饿营销啊， 对对 对, 对， 而且口味反多。当时你吃的是什么口味啊？ 我吃的好像是榛子味儿的，因为我自己就喜欢坚果类的口味儿、 我特别喜欢那个伯爵茶那个味道的、那个，包括还有朗姆酒那个味道的、非常非常喜欢。 对对对。 但是这个冰淇淋啊，又便宜又好吃，排队时间又长，所以呢，我们当时想了一辙，能不能够耗一耗功夫？你像现在下午去，天太热，你去排肯定排不着。我们当时一块呢去到了他楼上的一个餐厅，正好能看着，刚刚这照片里边也有啊，远处能看到那个大招牌叫 Lingers。 Lingers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英文叫做，有点瘆得慌、对吧？ 对，有一点， 对，叫停尸间， 在中国肯定不会， 不太吉利这个词儿，反正是很多人会说你这个东西改成叫餐厅合适吗？有人会来吗？爆火。 对 对，然后这个地方还真的就是以前的一个停尸间改造而成的一个餐厅， 对， 搁那儿能火，搁中国可能都已经倒闭100次了。 对 对, 对，当地人不在意，而且因为他的厨师做的菜特别棒，特别出名。 但是那菜单也太惊悚了。 哦，是。 对，什么跟什么血呼啦叉的有关的，他们都是那个菜名、还有什么进店，我记得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片，上面有一个当时的他们的老板的图片，就是开开心心的，就是半卧在一个非常豪华的棺材里边照相的一个照片，我就觉得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图个什么呢？ 图个什么？ 对吧？这是 可能提醒人们，既然活着就要珍惜，就要快快乐乐的， 就要吃饱吃饱喝好。 对对对，没错。 也是因为曾经有这个美国的禁酒令。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这个生命难能可贵，就应该好好的享受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 对，我觉得 好好吃好好喝才行。 对，而且老外的文化确实比较开明一些，他不太有这种禁忌味吧，他 不太会有这种禁忌。 对对 对, 对， 无所谓，他们觉得 大家都吃吃喝喝，好好 happy， 好开心、 就是、所以他们当时在这个当地的酒馆也会有一些小密道。 对， 外观看上去像个书店、进去以后你要跟前台说我要去那个酒吧，人给你开这个暗门。 对，没错。 然后那个书柜就可以打开了一扇门。 对， 就跟哈利波特里面一样啊，进了一个密道， 对， 就可以进入像这样的一个神奇的酒吧的空间，里面是暗暗的。 这个酒吧就是当时是美国禁酒期间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当时就存在的酒吧，然后现在也还在营业。它里面的所有的设施摆设都没有变化。然后当时人们想喝酒的话，就要在前台对一下暗语之后打开侧门，然后从后面偷偷的溜进去喝酒。 对对对，而且它的那个大门啊，只有一个入口，没有出口。出口是另外一个后门。对，所以我觉得哇，真是 蛮有神秘感的。 为偷摸喝酒真是不容易， 不容易 啊！这是关于这个美食美酒，基本上咱们先是告一段落，也是因为时间关系吧，咱们还有最后的两分钟时间，赶紧总结一下，包括咱们该如何从中国去往到科州，这个交通方面能不能跟我们来去梳理一下？ 那从中国飞过去，基本上要在美国的门户城市，比如说纽约、华盛顿呀、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这种有中国直飞，达拉斯这种有中国直飞的，然后再转机到丹佛就可以了。那转机到丹佛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因为丹佛本身在美国国内是一个中转的中转的 大的枢纽城市， 对，枢纽城市，所以大部分的飞机都可以飞到， 班次而且是非常的密集的， 对，没错， 而且在丹佛的话，你能够体验 各个美国航空公司都可以，没问题，都可以能够到， 都能到。嗯， 所以说你更推荐哪一条航线呢？ 我们看啊 ，UA 飞就是 美联航， 美联航飞是比较方便，因为丹佛的机场是美联航国内航班的一个枢纽站。 哦， 嗯，所以它航班配备的会数量更多一些。 比如你可以北京经旧金山， 对，可以芝加哥 到这个丹佛，也可以北京经芝加哥再回来，都回来 都可以 到丹佛都可以， 可以、嗯。然后另外就是丹佛的滑雪场冬季不是滑雪场特别受欢迎吗？其实你从丹佛如果开车到滑雪场，大部分是3个小时、 嗯， 但你也可以坐飞机。 哦， 可以坐飞机飞进去，直接飞 到阿斯本。 对，都有、都有机场。然后也是那个美联航是有这个小短途航班的、 哦、 嗯，就是提醒大家忘记这个短途飞到滑雪场的短途航班，因为它飞机比较小，是70多座的， 乘运能力没那么多， 对，所以票就稍微会紧张一点、嗯、大家可以提早订比较合适。 嗯， 嗯， 太好了，而且美联航是星空联盟成员， 对， 可以给国航激励诚意啊，是吧， 太棒了，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来自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旅游局中国代表李兰，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左右巡航，再次感谢李兰，谢谢， 谢谢。 好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来先告一段落，也同时感谢我们所有的各位听友网友们的热情收听和收看，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来给您的我们的旅行音视频同步直播节目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当然也希望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活力 Music，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各位。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